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三部《云南虫谷》，原著天下霸唱，编译电池，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肥仔所讲的那个细门，是个在石门最高地方的一个铜造门楼，整个都是黑色的，构造极为精巧，门洞刚好可以过到一个人，门楼上面还有滴水，四周住有云霞飞鸟，似乎是高在云天之上的意思。我对肥仔说了，那个地方呢叫做天门，是墓主人尸解仙化之后登天用的，只有在道家的墓里头才有的。但是成仙登天的好事，那些干尸就连想都不用想了。这个天门正好啱晒给我们出入，今次连盗洞都悭返不用打了。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总算是来到黄墓员工的大门前面，心里头都十分兴奋。杨雪莉却仍然担心里面不知有没有毛尘珠，突然就问我了，古时候的中国是不是真的有神仙的？我反问杨雪莉了，你不是一直都是科学至上的吗？为什么突然会问这些东西呢？如果你说人有灵魂存在，那我是相信的。但是讲到神仙这味嘢呢，我真的觉得是胡说八道了。杨雪莉就讲了，我呢都是有宗教信仰的，我相信的是上帝。不过呢，肥仔突然捋捋嚟咁插口讲了，哎呀咩不过啊，我话你知啦，神仙啊嘛，咪就是有位智人讲过啦，杀死一个人你是罪犯，杀死一百万人你是国王，可以杀死晒全部嘅人你咪就是神啦。我在水道捞返个防水背囊出嚟，将啲架撑分俾大家，跟住对佢哋两个讲啦。你哋两个呢都唔好諗咁多啦，我哋赌斗嘅人係百无禁忌嘅，咩仙呀、啊、咩神呀、啊。唔好信埋晒呢啲愚弄老百姓嘅造神论，时代唔同，对神仙嘅睇法都唔同咗啦。我觉得呢到咗依家，神明系一种文化元素而已啫，只不过系象征性咁存在，可以睇成系一种精神层面上面嘅寄托。当然亦有另外一种观点，人都可以成为神，能够创造奇迹的人那么就是神了。所以有些伟人亦会被捧上神坛。但是啊，不理他几伟大几杰出，都要经历生老病死。所以单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是不会有神的，人始终就是人。肥仔刚好执好些东西笑着讲了，德布司令，最近啲理论水平又提高咗啦。俗话讲，生唔带嚟，死唔带走。献王呢条死老嘢都死咗近两千几年啦，成仙就咪使旨意啦，唔烂到成劈嘢咁啊，都算唔错啦。地宫里头嘅陪葬品都陪咗佢咁耐啦，系时候攞出嚟晒下太阳，通下风啦。哎，我哋仲等咩啫？立架撑喐手啦喂。我摸咗下颈度嘅摸金符就讲啦。好啦，望祖师爷显灵，保佑我哋一切顺利。仲系嗰句话，一万年太耐，只争朝夕。我哋依家就叩开天门，倒斗摸金，升官发财啦。杨处理咬咗咬牙，细声咁念咗起身。天上的父啊，等我们尊称你的名字为圣，请保佑我们啦。他终于落了最后的决心，这个好不容易的。一入古墓就意味着告别清白的过去， 做一个名副其实的摩金教尉，而且永远都要孭住盗墓贼这个名。杨雪莉拿个飞虎爪出来抛了上去，勾住天门的门楼出力扯了下，好实正，他第一个就爬上去了。在上面对我入了下手，我亦都抛了个飞虎爪出去，第二个爬了上去。我一擒上门楼，就仔细地观察这个铜铸柳雕的天门有没有什么机关。确认没什么危险了，就拿出摩金教尉的黑折纸。这样东西的名字就很巧妙的，其实呢就是支特制的撬棍，可以拉长，可以缩短，可以接埋收在身上的，专门用来叫墓门、墓墙或者是墓砖的，可以同叫棺材的探阴爪配合着使用。天门的门本来是活动的，好像真正的城门那样，可以由内向外推开，但是里面锁死了，用黑折纸叫了七八下才有些松动。这个时候呢，肥仔都气嘘气喘地爬了上来了。见他来到，我叫他叫门，我在后面顶着他的背脊，费事他用力得滞在门楼道跌了下去。肥仔吸了啖气，双手用足十成力一叫，咔嚓一声就将个洞门叫开了。我即刻将他向旁边一拉。古墓的地宫处于绝对封闭的环境，空气不流通，沉积了大量的阴毒湿气，对人体呢有很大的危害的。大金牙的老豆就是吸了这些气，搞到不止只脚跛了，而且个肺变成了个烂风箱，一口气呢就发出啲好似钢丝刮铜片嘅声，仲成日呕啲黑痰出嚟。虽然呢佢自己就话係喺朝鲜战场上面冻伤嘅，但係其实我哋都知呀，佢从嚟都唔食烟，係佢后生嗰阵倒斗嘅时候呀，吸咗一啖棺材里面嘅湿气，先至留低咗个成世都唔断尾嘅病。等咗几分钟，杨雪莉点着支蜡烛黐在工兵铲上面，将把铲怼入去黑妈妈的天门里头，想试一下里头的阴气紧唔紧要。这支蜡烛一直都着住，虽然火苗被啲风吹到忽明忽暗，但是始终都冇熄到。杨翠莉见到咁就讲啦，墓里头有阵寒冷的阴风，仲夹杂住极重腐烂潮湿的气味，安全计呢我哋仲系戴翻个防毒面具先入去啦。照我估计咧，墓门大概系响漏斗状嘅绝壁里头，利用一个天然嘅岩洞加工修作而成嘅。年代实在太耐啦，里边可能会有啲地方渗水，但系呢种井字形或者系回字形嘅大墓，里边嘅结构特殊，每一段都可以形成密闭嘅空间。好多地方空气呢都唔流通嘅，唔戴防毒面具就唔使置入到去嘅。於是我哋三个都攞防毒面具出嚟戴返起佢，抛条登山索入去天门里面。我哋顺住条绳就射咗入墓门里头啦。墓门后面嘅空间唔算大，呢一段叫做堪道，係连接墓室同墓门嘅。两边陈列住几排的铜车、铜马、铜人。铜马都是高大雄俊，昂首向前，比我们第一次看到的那些质量和工艺都好好多。而那些军俑呢，都是拿着有田国特色的空巢穴、特印斧，每个的表情都是不相同的，但都是严峻威武。这班无声的青铜勇士就是这样静静地企喺员工嘅前面，准备护送墓主人升天成仙。呢度嘅地形狭窄，如果想继续行入去里头，就必须要从呢一啲青铜军俑中间穿过去。嗰啲高举嘅长刀利斧，好似随时都会斩落嚟咁款。我哋个个个心都紧张到上喉咙叮到，急急脚咁穿过个铜人阵。我对肥仔同杨雪莉讲啦， 我估计墓里头呢应该就唔会有咩暗箭毒气之类嘅机关。不过呢我哋仲系要小心啲，千祈咪乱喐员工里头嘅嘢，搞唔好啊再俾鬼婆条脷黐咗上身，咁就唔系讲玩㗎啦。肥仔同杨雪莉点头应承，但系呢我仲系唔系好放心。於是系同杨雪莉一前一后夹住肥仔向中间，轻手轻脚咁向前行，继续去搵员工嘅墓室。陷到前面又系一段平整嘅墓道。墓道两侧有几个石窿，里面都系装满晒各式各样嘅殉葬品。全部都系啲铜器啊、骨器啊、陶罐、金饼、银饼、玉器之类嘅嘢。仲有动物嘅骨落，有马骨同埋好多不知名嘅禽鸟。睇个样呢都系准备带上天㗎喇。放陪葬品嘅窿都系用铜环撑住嘅。但仲系有两个已经冧咗。上面仲有好多黄水渗咗落嚟，将董里头嘅陪葬品浸烂咗好多。肥仔见到咁多笋嘢，急到抌蹄抌爪啊，怪阿妈生得两隻手，攞唔晒咁多嘢。其实肥仔都知道嘅，只有墓主棺椁里头嘅名器先至系最值钱嘅，亦系最重要嘅。唯有忍住，真系可谓系邓家鸡见水，有得睇啊冇得食啦。夹硬唔去睇啲陪葬品，再向前行。墓道出现咗连续嘅三条短窄嘅石桥，桥下边深沟里头系混浊嘅黄水，都唔知有几深。亦唔见啲水会流，似系一潭死水。我对杨雪莉讲啦，呢个呢叫三世桥。喺中国古代传说里头啊，人死咗之后化仙升天，先要行过三世桥，摆脱世俗嘅纠缠，然后先至可以脱胎换骨，遨游太虚，做个逍遥嘅神仙。杨雪莉就讲啦， 啊，你都识得几多呢啲名堂㗎噃。桥对面好似有幅白色嘅墙，咁又系啲咩嚟 㗎？我对杨雪莉讲啦，过咗三世桥应该就系献王嘅棺椁啦。但系你哋睇桥上边嘅浮雕，呢啲动物都系雌雄一对嘅，所以嗰边呢好有可能系有两副棺椁，系献王同佢老婆嘅。呢个呢系一个合葬墓啊。杨雪莉讲啦， 我哋入咗天门之后成日都觉得好似顺利得滞啦啩。以献王墓咁复杂，佢嘅棺椁咁容易就揾得到。 肥仔对杨雪莉讲啦， 啊，你大概呢系俾老虎嘅怀疑主义理论传染咗。啱先我咪同你哋写咗包单咯。开隻老嘢嘅棺椁我一个就够晒㗎喇。你哋呢都喺后面睇就得㗎喇。 肥仔一边讲一边已经行上咗三世桥啦。我心諗啦，好容易搵到个棺材咩？凡事呢都仲系要乐观啲好嘅。按照灵制过咗桥就系棺椁啦。呢个肯定唔会错嘅。於是就劝杨雪莉咪咁多疑啦。与其胡思乱想啰啰嗦嗦，仲不如直接上去撬开个棺材盖，睇下里面究竟有啲乜啦。打开就知道里面有冇毛尘珠啦。我见肥仔行得太快啦，先至同杨雪莉噏咗两句啫，佢已经行到白墙下面。我惊佢唔等我哋准备好啲嘢就开棺，嗱嗱声就拉住杨雪莉去追肥仔啦。一过三世桥，个墓穴就即刻豁然开阔。响天然嘅山洞里头起咗个等墓主安息嘅冥宫。雪白嘅围墙响黑暗里头十分显眼。白墙呢就并唔系汉白玉整嘅。材质似乎系白石英嚟嘅，由地下砌到上去六七米高嘅洞顶，同个山洞连埋一齐。白墙上边有个门洞。洞上边有一栋钉住十三枚铜帽嘅大木门。肥仔正喺度用黑折纸去撬门， 木门本来就已经差不多要冧了，只是靠同伴勉强地顶住。肥仔都没使几多力就将洞门撬开了。我知道门后面一定就是摆放棺椁的墓室。如果有机关的话就会在门廊的左紧。我们感觉门里面的空间又阔又高，而且极度咁黑。在门口看不清里面的情形，就叫杨出来打枚照明弹入去，先看清楚里面的情况再讲。杨出来拿支信号枪出来一掹鸡，一枚带着耀眼白光的照明弹就射了入墓室里头。惨白的光芒即刻驱散了沉重的黑暗。在强光里头见到墓室里头以一种怪异非常无比特殊的人字形摆放着三个大棺椁，每个棺椁都完全不同，不只是形状材料款式不同，就连摆放的方式都没有一些相同。靠最外面的这副棺椁是用大铜环吊在半空的，由于离我们最近所以看得最清楚。我们三个都不禁倒吸了啖凉气，边个都冇想到会撞到个咁样嘅棺椁。肥仔一时都唔知点好，就问我啦： 阿老虎啊，盲佬嗰几句嘢点讲嘅话？呢个唔通就系佢老尾嘅阴子棺？ 我对肥仔同杨树利讲啦： 唔合常理嘅就系妖，睇嚟啊，我哋今次要开嘅是三个妖棺啊。